第十集。 根据陆时琛的话，孟昭拼凑出了陆时琛被卷入这个案子的始末。一周之前，周衍到楼下去找过陆时琛，但是那天下午陆时琛不在家，于是周衍留下了字条贴在了陆时琛的门上。一天之后，陆时琛到家，看了一眼字条之后，将其撕下来，并且扔到了垃圾桶里。据陆时琛所说，当时他并不打算过去的，但是案发当晚九点多，陆时琛处理完了手头的工作，他忽然就想到了这件事儿，于是给周衍拨去了电话。电话接通了，但是那头只有细微的摩擦声，对方一直都没有说话。陆时琛觉得事情有点怪异，于是他换了衣裳出门，开车去了那片拆迁区。但是到了七号楼楼下之后，却发现周衍并不在那儿。 所以案发当晚你给周衍打过电话，通话记录给我看一下。 陆时琛拿出手机，手指在屏幕上点了两下，调出了通话记录的界面。他把手机推到了孟昭的面前，孟昭看了看上面的时间，13日晚21:07，通话时间9秒，跟周衍手机上的一致。 如果陆时琛说的是实话，那当时接通电话却不吭声的人应该就是凶手。不过字条内容没有任何物证，陆时琛也有可能在说谎。如果陆时琛在说谎， 孟昭飞速地在脑中思考着这种可能性。 陆时琛先躲开监控勒死周衍，清理犯罪现场，然后给周衍拨通电话，用周衍的手机接通，十几分钟之后再次招摇地出现在监控中。我这脑回路是不是太曲折了点？以陆时琛这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冷漠性格，如果能做到不露痕迹地杀死一个人，他会绕这么大一个圈子让自己卷入这场凶杀案中吗？可是话又说回来，那根狗毛到底是怎么出现在周衍身上的？ 孟昭滑动手机屏幕，看到下头还有一个播出未接的红字记录，也是给周衍打过去的。孟昭抬眼看向了陆时琛，问道： 后来再拨过去他没接， 关机了。 是关机了，还是陆时琛在制造对自己有利的证据？ 孟昭盯着陆时琛看了一会儿，又低头翻看了一下通话记录，通话记录再没有可用的线索了。孟昭将手机还给了陆时琛。 从收到纸条到今天，你有跟周衍碰过面吗？ 没有。 以前跟周衍认识吗？能不能猜到他找你到底什么事？ 不认识，猜不到。 既然收到过周衍留下的字条，也给周衍打过电话，那这么重要的信息为什么上午不说？ 哼，我猜孟警官可能更享受自己发现线索的乐趣吧。 孟昭磨了磨后槽牙，要不是现在录音和录像设备都在开启的状态之中，他简直想一拳朝陆时琛挥过去。手机震了一下，孟昭低头一看，是厉锦发来的消息。 孟队，周衍的家属问什么时候能把尸体接走。 孟昭从椅子上起身说： 我先出去一趟。 程韵抬头看向他。 那 程韵的手藏在桌子底下，指了指对面，意思是问要拿陆时琛怎么办。 等我回来再说。 孟昭说完拉开讯问室的门就走出去了。法医室里，丽锦正倚着桌子指导他新来的帮手海松往系统里输解剖记录。见孟昭过来，丽锦直起身说： 孟队。 丽锦30出头，不仅技术厉害，还有一招是市局上下不得不服的。他可以每天穿着8厘米的细高跟解剖尸体，和跟刑侦支队出外勤，雷打不动，4平8稳。丽锦本来就1米7，也不知道这种对高跟鞋的执念是打哪儿来的。 蹬着8厘米高跟鞋的丽锦比孟昭稍微矮一点儿。孟昭走到尸体旁边说， 我再来看一眼。 孟昭观察着尸体脖梗上的勒痕，从杂乱无章的几条勒痕来看，案发当时凶手是尝试了多次才把人给勒死的。 有绳子吗？ 我找找，应该有。 丽锦走到旁边的储物柜，翻找出一根麻绳递给了孟昭。 海松。 孟昭喊了一声正录入系统的海松，走到了他的旁边。 哎，过来帮个忙。 海松刚站起来，一根绳子就套到了他的脖子上，继而他就被一股由不得他反抗的力量拖着往后走了两步，他的嗓子里发出了两声呼吸困难的声音。孟昭很快就松开海松，海松捂着脖子满脸通红的咳嗽着。 哎，我孟队啊，你不带这样搞突然袭击的呀。 不好意思啊，做个实验。 孟昭把绳子递给了海松。 哎呀， 来，给你报仇机会，你累我。 这我哪敢我。 没事，来，别勒死就行。 海松把绳子套到孟昭的脖子上，在他的鼓励之下才敢使上劲儿。毕竟孟昭的职位跟丽锦平级，算是他的上司。孟昭伸手摸了摸自己脖子上的麻绳位置说， 停，别动啊。 等海松拿掉绳子之后，孟昭走到尸体的旁边，手指轻压着尸体的勒痕说， 嗯，这几条看绳子交叉的位置都是从背后勒的，只有这一条是从正面勒的，说明凶手当时先趁周衍不注意从背后勒住他，等把周衍放倒之后再从正面勒了这致命的一下，对吧？ 对，你是想根据勒痕的走向推断凶手的身高。这可不好精准推算啊。 也不用太准确，你看这几条从背后勒的痕迹走向轻微朝下，说明凶手应该比周衍矮，或者跟周衍差不多高，大概率不会比周衍高太多。 这倒是，如果凶手比周衍高很多，位置靠下反而会不好使力。 嗯， 从法医室离开，孟昭一边走下楼梯一边沉思着。 周衍身高1米73，而陆时琛的身高，我是1米83，他比我要稍微高一些，有1米87。一个身高1米87的成年男人要想勒死一个1米73的人，按常理应该不会造成这么靠下的勒痕，而且陆时琛不会不知道靠近舌骨下颌的位置才是脖梗处最脆弱和致命的部位。 孟昭的手机震了一下，程韵发来了消息。 哎，赵哥，陆时琛说他的律师过来了，他申请跟律师见面。 律师来得这么快，陆时琛不会把他爸找过来了吧？ 没什么事，让他走吧，随时保持联系方式畅通。 是解除嫌疑了吗？ 算是吧，证据不足。 孟昭下到二楼，正跟从讯问室里出来的陆时琛撞见了，与此同时他也看见了站在不远处的陆时琛的父亲陆承泽。如他猜测，陆时琛果然是把自己的父亲给找来了。十几年前，陆承泽曾经帮过孟昭的舅舅打赢过一场官司，算是他们家的恩人，按照礼数孟昭得上去打个招呼。在跟陆时琛一起朝陆承泽走过去的时候，孟昭压低了声音，用只有他们两个人才能够听清的音量说， 哎，没想到陆先生看着人模狗样的，遇事第一时间还是要找爸爸呀。 陆时琛看了孟昭一眼， 哼，我莫名其妙的卷入一场凶杀案，第一时间找律师是常规操作吧，我倒是想找孟警官帮忙，你肯帮吗？ 哼。 孟昭笑了笑，甩给陆时琛一句冠冕堂皇的推辞， 我只站在正义的那一方。 两个人走到陆承泽的面前，孟昭跟陆承泽打着招呼。 陆叔，好多年不见了，你还记得我吧？ 大概是孟昭这些年来着实没怎么变，陆承泽看样子只是回忆了短暂的片刻，他就想起了孟昭。 孟昭，对吧？ 孟昭和陆承泽握了握手说， 对对对，没错，是我。您看起来一点都没变。 孟昭的这句话倒也不算完全客套，